跟着下的滴滴答的滴滴，在下紧张的迷吻的你，怀着留下的秘密，妈咪秘密，为何却断了琴弦的心？ 却断了琴弦的心，看着你的眼睛。